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9-1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1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1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有这样一种说法，戏谑当下的家庭教育，说这个家庭是由一个焦虑的妈妈、一个缺席的爸爸，还有一个有问题的孩子组成的。的确，为人父母教育孩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经反思的亲情夹杂着太多的为所欲为。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和家庭教育有关系，这本书的名字叫《别让家伤了孩子的心》，是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应用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督导师，也是这个书的作者施晓霞女士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施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米夏好。 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施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平静从容啊。我们今天也好好和施老师聊聊天。这本书的名字叫别让家伤了孩子的心。家不是每个人的港湾吗？啊，家是我们的归宿，回到家应该是觉得最温暖的。但这本书叫别让家伤了孩子的心，这个家是打引号的。来介绍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题目？ 好的，就像刚才米夏说的，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书。刚才也介绍了我的身份呢，我最爱的一个身份是心理咨询师，所以在我的工作中间就会有特别多特别多这样的案例。而且呢，我是做很多的儿童青少年的咨询，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案例中间呢，就会发现其实这些孩子他呈现的问题是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所以经常我们就会焦虑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邀请家长一起来参加工作， 啊，因为我们是全家一起工作的话，效果就会更好。 嗯 啊，所以呢，我这个书啊是通过25个经过加工的案例，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来访者进行保护啊。通过加工以后呢，我也是想把这些案例分享出来呢，给咱们很多的家庭，给很多的父母呢，给予警示。 嗯 啊，我们做到防患于未然，早早的去做一些准备，去做一些学习。那这样我们的孩子养育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焦虑，它就会减少了啊，孩子出问题的几率它也会降低。 嗯，这25个家庭的故事是真实的啊，但是我们保护您被访人的这个隐私啊，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对，但是我做了处理。 嗯 啊，比如说是他的这个身份呀，他的姓名呀，这里边全都是化名，而且呢还会有一些案例，可能是他有几个案例那种相似的典型的，它给融合在一起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保护了我们来访者的隐私。 对，其实作为一个读者啊，我也是一个母亲，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有感同身受之处。一会儿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和石老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刚才您说了，您最喜欢的一个学术背景，一个 title 就是应用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从事这个职业有多长时间了？ 嗯，差不多要十年了。 十年了啊。我觉得学学心理学真的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比较大，这种焦虑情绪甚至是抑郁的情绪会经常出现。 嗯， 那其实我们需要自己的心理有一定的弹性，需要自己有一定的心理的管控和疏导的能力。那如果学了心理学方面的这个知识，可能是不是驾驭起自己的情绪就要好一些？ 哦，那是一定的。 嗯， 而且呢还可以保持年轻。 就是因为心理上愉快嘛，是吧？ 对对， 这相由心生，你说你天天一脑门子官司，天天都焦虑紧张，他就容易衰老哈。 对，所以人家我40多岁，人家都以为我30多岁。我就是这样鼓励大家学习心理学的。 哦，这个真的挺好，精神食粮哈，养育自己，滋养自己啊。那说说您这个工作的情况啊。那每天来接受这些被访的人，他们都可能是带着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啊，不良的情绪到你这儿去疏导。其实你是面对负面情绪的。 对。 那每天你会不会也有负面情绪了呢？ 也有。 也有哈。 嗯， 但你可以把它删掉，一键删除。 可以，我会处理。因为我不能把这些情绪带到我的生活中间去。尤其是不能带回我的家。所以这是我们心理咨询师必须上岗，必须要有一个技能。 对 啊。就是说你要有具备这种处理你自己负面情绪的能力。 经过专业学习，这种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对，这是我们个人成长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哦， 所以大家一般都说你们就是一个情绪的垃圾桶。其实也不是。 对， 我们可以化废为宝。 化废为宝。那施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想法说，那我写一本书吧？你看我从业经历已经有十年了啊。我把这些东西变成文字分享给大家 啊。我实际上是两年前我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我其实我个人还是一个对自己自我要求稍微高一点的人，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忐忑。后来我的一些朋友，然后包括咱们的编辑老师，他们也鼓励我。然后我也在想，还是说出来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分享出去。因为平时呢我也在讲课，但是传播面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后来我就下定决心给写出来 了。写出来了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关于家庭教育啊，关于孩子的培养，同类书籍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市场需求 是 有很多父母希望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理论上的支持，希望给孩子的培养是正确的、温暖的、积极的。那咱们这本书我翻阅的时候啊，其实在形式上我感觉到了有一些不同的之处。比如说这个旁边是有一些批注的。 对。 这个别的书我是没有看见的啊。为什么有这个设计，是什么用意呢？ 好的。虽然咱们刚才说这个书呢它是一个家庭教育类的书，但是我老师就是田老师教授啊，田教授给我写的序，包括我自己的序里边也都说到了，其实它还是适合其他的一些人群来读。比如说教师。 因为他会和学生来打交道的，还有一些初级的刚入门的心理咨询师还有一些社工师，这些人呢，他们在看到这个书的时候，除了看案例我们看起来很热闹，然后这个批注呢，有时候他就会在中间结合自己的专业呢，就会看到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家长看了以后也是啊，他就明白老师那个时候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师是怎么想的，我的孩子可能是什么状况，所以这样的批注就是他离的那个正文很近，然后正好就参考就可以看到了。 对，因为我们这本书是25个家庭的真实故事，是您在和来咨询的人的对话啊，其实你还牵出了另一个视角，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表现他说明什么，我问这个问题我的用意是什么， 是的 啊， 是的， 提供另一个视角。 对，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几种人，比如说老师，初级的学习心理咨询的人，他是可以看懂的，甚至从中去体会学习一些什么， 他就会会心一笑，那我知道了，施老师这里是怎样怎样的啊，那如果我不太明白啊，原来我自己在工作中间不太会用，那我看了我就会用了，所以每个人他就会在这中间有不同的收获。 对，我还注意到啊，其实每一章这个文字之后都有一个练习，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告诉你啊，这章我们讲的是什么，我怎么去处理的这个问题，那你要不要来试一试啊，比如说我们随便翻起一章啊，就说到这个46页，这个问题是你每天说多少个应该啊，我们经常说应该，这事儿哎，你应该去做呀，你早上就应该起床， 对， 你上班你就应该专心致志，是吧，到了点儿你就应该睡觉，应该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儿，但这个词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情感含义和其他的意义在里头，一会儿我们细聊啊，然后施老师就有一个练习，说你每天说多少个应该，前面举了例子啊，这些是不是你熟悉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啊，就说应该这个词反映的是说话者的主观愿望，有发号施令的意思，隐含着不平等的信息，然后后面就是自测，就是你每天说多少应该你都列出来啊，其实是让大家哎，就是真正的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中间，因为经常有家长来做咨询嘛，有时候是非正式的咨询，因为我也做一些家庭教育类的工作啊，他们就说我们学了那么多知识，掌握了那么多理论知识，可是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做呀，那些爱呀、安全感呀，那些我们都清楚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刚才您注意到的这个练习呢，也是我特别喜爱的一部分，因为这里头其实就是有一点手把手的来提醒大家，或者是来引领大家一起来做，所以它甚至像一个练习册一样的。 对，其实我们说家庭教育啊，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每个父母的原生家庭都不一样，你后来组建的家庭也不一样，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很多书提供了一种模式，但是只有方法论没有路线图，具体你怎么办，需要你把书上的内容内化再外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是的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道的层面已经哎，我知道是这样的，可是术的层面我们具体怎么操作，你有的时候是无从下手的，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不是那么多父母说我要一个二孩我再重新来一遍，不是的，孩子很快就长大了啊， 是， 所以说初为人母或者初为人父，第一次为人父母的人还是会紧张会焦虑，那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来别着急，咱们先练练从这儿开始，就让大家有一个抓手啊。 对， 这个书也是这一书的特点，还有我注意到一个亮点啊，就是因为一本书父子出版了，一定是作者要请人作序，比如说您这个大概的配置啊，看出来了，你看推荐序一，这是您的一个老师叫田万生先生啊，也是业界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从理论的高度推荐了这本书，但是我更在意的啊是推荐序二，这个是在别的书里比较少见的，推荐书 推荐序二啊，这个名字叫《稀有阳光》，给您作序的人叫施红霞，我们今天的嘉宾叫施小霞，大家看出来了啊，施红霞是您的姐姐， 亲姐姐 啊，亲姐姐，一奶同胞的亲姐姐，所以我觉得姐姐给您做这个序，那种情感的力量，那种温度的表达，我就感受到了啊。 嗯， 比如说咱们来分享一下，另一位施老师施红霞老师啊，给您续的最后两段，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文字啊。他说，作为姐姐我对她是熟悉的，但是得承认作为一个心理学的门外汉，小施老师，这是姐姐给您的这个称呼啊，小施老师这些年在我眼里又笼着一层陌生的光环，正因如此我满怀亲切与好奇读了这本书，然而细读下来更强烈的感觉是触目惊心，平素所见所闻的那些父母与儿女相爱相杀的真实事件与书中的案例有诸多类似和重叠，如果更多的人由此书而起，用科学的方法和慈悲的情怀关照心态，调整行为，那些生活中似已司空见惯的无奈与抗拒，伤心与愤怒，沮丧与郁闷，崩溃与绝望，也许可在我们智慧的辗转腾挪间平顺度过。所以此时我更愿以一个母亲，一个挑剔的读者的身份，期待同样关爱孩子珍爱家庭的你们与我一起翻开这本书，在每一页淡淡的墨香里遇见小施老师这个心有阳光的人，享受他带来的陪伴和关怀。这是姐姐写给你的文字，我觉得想必您自己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也心有所感啊，一丝温暖也涌进了自己的心头。嗯，我觉得姐姐这篇序啊，她用了几个词去形容家庭教育啊，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啊。 嗯， 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无奈与抗拒，伤心与愤怒，沮丧与郁闷，崩溃与绝望啊，你细想想啊，养育孩子这些情绪是不是都在身上出现过？ 全有。 嗯， 我姐姐写这个写这些词的时候是她的真实感受。 所以养育孩子绝对是对自己的一个修炼啊，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今天就说说别让家伤了孩子的心，我们要深入这本书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去看一看啊，讲讲其中的案例，看看里面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我们的生活过往啊。 嗯， 那咱们从26页开始说起啊，一会儿有一些心理上的词汇，比如说悲伤、愤怒、哭泣，这些也是成年人经常面对的啊，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高度去看看它，怎么化解它，是不是它就那么可怕呢？我们从26页的这个愤怒开始说起啊，愤怒情绪的化解，我觉得这个生活中有很多时刻，北京话就是说窜了啊，弄蹭了， 对， 就是火腾就上来了， 对，路怒 啊，这个路怒是吧，一开车这脾气就不好， 嗯， 这个愤怒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情绪， 嗯， 我们说淡定从容，那，哪那么容易啊， 那不容易 是吧，你想到和做到之间有很长的路需要走，那我翻到您这本书的时候啊，你后面这个练习哎就吸引我了，就学习宣泄愤怒的情绪，那这个生活中出现愤怒了，我们怎么宣泄它？这个施老师可以大家这个解释一下这个愤怒的情绪，包括它出现了，我们怎么化解它呢？我这气儿往哪儿撒？ 好，哎，这个愤怒情绪确实，刚才像米夏所说，这个愤怒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所以愤怒就越来越多，天气热了，愤怒来的更多，家庭教育中间愤怒来的更多，妈妈动不动就去吼孩子， 对，妈妈动不动就 hold 不住自己了啊，这个妈妈也不容易，可是妈妈为什么 hold 不住自己？ hold 不住自己说咋办呢？ 好，所以这个愤怒呀，它本身也没有错，它是我们是一个正常人，它是正常的一个情绪的表达啊，就像刚才说，腾一下子我的那个火就起来了啊，那所以这个 他火起来了以后呢，控制不住啊。 嗯， 有时候你就去，你看刚才说的吼人，然后你路怒了，你就去骂人， 嗯， 你还有可能跟人家动手，发生冲突啊。有时候我们说愤怒来的时候呢，就口不择言， 嗯 啊，所以有好多时候就会导致一些后果， 对 啊。那所以我们就要说要管理我们的愤怒，啊， 嗯， 哎，愤怒是一个。很常见然后又很复杂的情绪，我们平时呢讲课是要讲很久的， 嗯， 我现在就挑要紧的说一说， 嗯， 咱们就从这个图27页的这个图来说哈， 嗯， 就刚才吸引你的这个图来说， 嗯， 这个里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宣泄， 对， 啊，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图啊，嗯，因为很多朋友看不见， 嗯， 这图上有很多小圈圈，这圈里有字啊，就是你面对愤怒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怎么去宣泄它， 嗯， 比如说啊写日记， 嗯， 拿个本坑坑在那写， 嗯， 生闷气，气得愤愤的，但就一个人在那较劲，掐自己，这就是自虐的倾向，摔门，啪，摔门而去，运动啊，撕纸，骂人，打人，吃东西，倾诉，报复，深呼吸，摔东西，听音乐，哭，这都是宣泄愤怒的一种渠道， 是渠道，但是有一些呢， 嗯， 我这个呀是要让大家来选， 嗯， 看看你平时你都是习惯用哪些哈， 嗯， 有的呢是健康的，有的呢是我们就需要调整的， 对， 比如说掐自己， 我没这么干过， 哎， 啊， 小孩子初中生高中生有很多都是他会掐自己，然后会拿小刀， 哦， 然后在自己身上稍微的拉一拉呀什么的啊。 哦，去宣泄愤怒， 对，因为他很愤怒， 嗯， 但是呢他在家庭中又是弱者，有时候他可能就父母说他的时候呢他又没有办法争辩，或者他争辩父母根本不听， 嗯 啊，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些方式来表达这种愤怒， 嗯， 拿头撞墙， 哦， 然后这里边这个摔门，这些就是年轻的孩子，那个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正值青春期的时候情绪特别不稳定，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更容易有这样一些过激的行为， oh. 啊，所以这些呢其实是我们不提倡的， 嗯， 啊，我们提倡的呢是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 oh. 啊，所以你看你在那儿写日记那没问题，有的人呢他就我在那儿我就很愤怒我就要写出来，我写写写写写，哦，我 写着写着哦，好像好一些 平静下来了， 啊， oh. 还有一些人呢他会画画， oh. 啊，他在那儿涂，哦， 悲愤出诗人， 啊，对，啊，还出画家 对， 啊，他涂鸦，他有时候他非常愤怒，他就拿着笔滋在这个本， 哦， 纸上，在本子上边，然后来画，画着画着呢，就是那个突如其来的那个情绪呢，他就会慢慢的消解 下来， 哎，他会消解一点， 嗯， 因为情绪本身它有一个高点， 对 啊，然后慢慢的通过这种无害的宣泄方式呢，他就会稍微的平复一点， 对，所以说保持愤怒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啊，是 你不能可能。不能就一直都在那个高点上哈， 哎，不太容易长期保持高点的愤怒，所以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你像这样，这里头也列出了一些啊，比如还有一些没有列出来的， 嗯， 是让大家来看看自己的情况啊， 嗯， 你看像运动啊、看书啊、听音乐呀，这些呢，就是我们提倡的健康的一些宣泄的方式， 哦， 啊，刚才说到的，说是不能。总保持在高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愤怒情绪来的时候就喊停，及时喊停， 嗯， 现在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亲子沟通教育的时候呢，也让家长和孩子我们约定一下啊，如果说是双方有一个人他那个火起来了他要愤怒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手势， 嗯， 这个手势是我们和家长和孩子一起约定的啊，那这个手势你两个人就一起来商量吧， 嗯， 啊，商量，然后这个手势一比划，然后那个人马上反应过来了，哦，那我可能是我这个火要窜上来了， 嗯， 哎，那我就先停，我先离开， 对，离开， 先离开这个冲突，嗯，即将爆发战争的这个现场， 现场 啊，嗯，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你在家里可以有一个安静角， 嗯， 然后你到那个安静角去享受一会儿，去宣泄一会儿啊， 嗯， 哪怕你去摔你那个抱枕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 嗯， 因为过一会儿。然后这个愤怒情绪呢它就会消减掉， 对 啊，就变弱了， 对，当你恢复到趋近理性的心理状态， 嗯， 再去解决这个问题， 哎，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正常的思考了， 哦，对，你在一个非理性的状态，你说一些非常过分的话，在气头上， 对， 嗯，说出伤人的话， 不经大脑嘛，然后哗就出去了， 哦，你再去挽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啊，小孩子之间也是啊， 嗯， 比如说小孩子之间有时候呢大家着急，然后就怒嘛，我上去推你一下， 架，两个人厮打在一起啊。那我们带一些孩子的这种夏令营、冬令营的时候，我们在刚开始就跟他们有约定啊，然后大家一起倒计时、读秒。其实这些方式呢，都是各种形式，它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是让他那个愤怒从高点先降下来一点。 嗯 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管控的方法。 对、对，对大人也适用的。 对 啊， 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写给为人父母者，写给每一个当下，比如说你有一些焦虑情绪、有一些抑郁情绪的这样的成年人啊。然后书中其实也写到了，比如说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包括大家现在经常说的抑郁症啊。其实，您在接受心理咨询的时候，比如说在28页这一篇啊，就写到了，第一次你是会对来访者进行一个评估的， 是的， 就是你符不符合心理咨询的服务范围？那什么是符合您服务的范围呢？就什么样的情绪问题啊，什么样超出来了，或者什么样其实你还 OK 了，你自己就可以化解了。 简单来说，心理咨询师他服务的这个范围呀，实际上就是病之外的啊，病呢就去医院，然后病之外的一些心理困扰、一些个人成长中间的问题、人际关系呀、情感呀、家庭教育呀、亲子关系呀，这些是我们服务的范围啊。所以实际上来做心理咨询的人呢，也不是说有病，是吧？ 对， 咱们老百姓就是说，哎呀，你们是心理医生，其实我们也不是心理医生啊， 就可以和您聊聊天儿。 啊，实际上就是化疗嘛。 化疗啊，有说话的话。 说话嘛，因为 疗愈、 因为表达它是有情感宣泄的成分在，然后呢，当这个来访者特别信任咨询师的时候，他就会把内心最深层的那些东西来呈现出来，他就不憋在心里了，呈现出来我们就可以工作了。当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种手段，还有其他的，这书里头也会有，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花样。 那什么样的，比如说超出您这个服务范围 了？就刚才说的病、 比如说病典型的问， 哎， 你看他其实你是有病了，你得去医院了。这个有什么典型的特征吗？ 刚才说的像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还有包括精神分裂症啊，就是这些精神类的疾病，那我们就是要做评估，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评估，然后觉得要不行的话呢，那你先去医院，先去医院做诊断。但是现在呢，由于医院的这个心理咨询、心理辅导这一部分呢，还不是特别能够跟得上，这个是坦白讲，我们国家的国情，这部分发展的有点晚啊。然后现在的医生呢，就会和我们心理咨询师，实际上是一种，叫做空间上的合作。我们也 他那可能药物介入，但是你要配合心理咨询。 对，他会在医嘱上边会写建议心理咨询。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在有他确诊的情况下，在他服药的情况下呢，稍微配合做一些心理咨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对咱们的这个常态没有这些生病的这些人来做工作的。 就是比如说有抑郁情绪、有焦虑情绪的人。而不是说你是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 对，因为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然后那些问题解决不了，很困扰，所以我们就会焦虑。就会有一些抑郁的情绪。但是这些呢好像还没有到去医院的那个标准。 这回大家有问题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找石老师聊一聊啊？那下面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一个案例的分析啊。比如说27页，您讲到了这个有一个小影的故事。这可能也是一个化名啊，50页啊，就小影的故事。小影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面对他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个。 好， 小的，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个案。我这个25个个案都特别有代表性了。这个小颖呢，他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现在我们博士生的压力呢也都非常的大。他最主要的原因，来访的原因呢，是他不太喜欢读博士。他就是那种好孩子、乖孩子啊。然后在本科的时候，不知道要去找什么工作，然后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家长说，那你大家都在读研，那你就读个研吧。他学习也很好，那他就去考研，就读研了。然后读研的时候，家长说，读研都差不多了，就读个博吧。然后他就又读博了。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研究生和博这个硕士生和博士生啊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因为要做科研的、根本不是像本科一样有些东西背一背记一记啊或者是怎样就可以的啊、然后他发现他不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难受，然后看不进去书，写不了论文，然后什么都干不了。而且他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因为读到博士也是二十好几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想，那我其他方面我念书也不行了，我其他方面也耽误了。 嗯，也没找男朋友。 对呀， 家长也不让找之前。 家长之前也不让找男朋友，说你好好学习就好了、就好多的家长现在都是这样的。先不着急找男朋友，然后等到毕业以后什么时候结婚。 就是你都是剩女了。 对， 赶紧结婚吧。 然后呢他就发现我除了学习，以前我就学习是我的骄傲啊，一直都学习很好嘛，父母也很有面子、但是现在我学习也不行了，我其他方面又不行，我什么都不会啊、女孩子我连个化妆都不会啊、 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啊。 真的是强烈的挫败感，强烈的挫败感。所以那个后来呢他这个也是情况很好、就是他的家长。他家长很配合，他就过来了啊、但是家长真的很无辜，他一点都想不到， 就是孩子怎么会突然就想退学了。 对、你念书念得好好的，人家长他是没有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考虑，他只是在想你好好的念书，然后呢你看你读了那么多书将来找工作好找、但是没有考虑到孩子其实根本都不喜欢、其实像小颖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头高校里头特别多， 而且像小颖这样的家长也特别多， 特别多呀，很典型， 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他们替孩子安排了他的人生。 对， 在很多现在的就是年长一点的父母看来，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对呀， 是吧？因为我觉得父母那代人他们人生过往中经历了不安稳啊、动荡、波折，所以他缺失的东西，他觉得孩子一定要有这个，你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是的，是的。 所以他觉得那孩子比如说这个专业好，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好就业你就应该读 啊。现在是这样的，尤其是这种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孩子，不过现在他们稍好一点的是上了大学有一些学校可以转专业，但是有一些还是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然后也不愿意就那么去上了。 就是替孩子安排他的人生。 替孩子安排的人生 是现在很多家长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 啊，我是为你好。 我是为你好。所以也应了您书前面这句话啊，就是小心以爱的名义伤害孩子。 是的、真的非常的爱孩子、所以有的家长就很意外，真的觉得接受不了，就在我们的咨询室里边有时候就会哭、接受不了，我那么爱他怎么现在是这样的结果。 对、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父母啊也没有经过这样的学习。 是的，是的。 没有学习导致这样问题的出现，和他本身我就是这样啊、我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他不知道和他能力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差别啊、他不是主观意愿，父母是一片好心，他好心 一片好心 办了坏事儿。 对、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呢是不是太顺畅的、这个孩子呢之前可能也想跟家长说，但是就被摁下去了。 对，就孩子是没有话语权的、 对，没有话语权、然后就自己就不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了，没有根本没有这个权利。 对， 所以家长就更加不知道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了。 所以您看您这篇写完了之后啊，有一段啊是想对父母说的话、我觉得也是语重心长。石老师说，有一些父母以爱的名义想当然地安排孩子的生活，直到孩子已经退到无路可退，成长偏离正轨时，父母们才幡然醒悟，才知道自己从来未曾给孩子选择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利。孩子不是父母的所有物，他们有血有肉有思想，他们是需要被尊重的。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自主选择，对一个人的人格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不要替孩子安排他的人生，而是做孩子身后永远的温暖的支持。对父母来说，这个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却是孩子成长的宝贵经验。还好越来越多的小影们已经开始抗争了，那么家长们是否可以未雨绸缪，早些给孩子一点空间呢？我觉得这样的语言啊，这个 春风化雨。真的像刚才小颖老师说，我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防患于未然，不要出现了问题，像小颖这样真的无路可退再去求助的时候，其实问题已经严重了 是的是的， 如果家长能有这个意识一开始就不把孩子逼到墙角， 对对， 家庭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然后后面就有一个练习他说，今天你和孩子谈话了吗？在美国有这样一个口号，今天你和孩子谈话了吗？这样的口号是有一个倡议的，就是父母多花点心思去观察孩子，并且每次谈话尽量不低于7分钟，这是很具实操性的指导，是吧？ 是是， 就你和他谈7分钟。 对， 而且最开始我翻开您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打动我了，比如说第一章焦虑的父母，然后呢第一个题目就是我的孩子毛病太多，破折号孩子需要高质量的陪伴。其实这也是您一直在倡导的一个观点，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孩子。 高质量的陪伴。 现在父母陪孩子父母当然也很不容易。工作了一天回来孩子要求你全情陪伴。你说父母想，那我就不能自己放松一下吗？那又不能不陪孩子，所以就导致这个陪孩子的时候自己在玩玩手机。 对，玩手机。 孩子那个心灵也很敏感呢，孩子你说妈妈没有全情的投入所以说高质量的陪伴，你看七分钟并不长，但是要求你人在心在 人在心在。 那咱们就让这施老师给就是解释一下高质量的陪伴。不求长是吧，但是你人在心在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因为确实是像刚才说的咱们现在呢大家都家长真的是不容易那我坐在这里反正我是陪着你嘛我陪着你，你看你去上什么课外班呀什么的我都陪着你陪着你。实际上你看像现在包括在课外班或者是在这个自己家里边学习，家长在那里真的都是在玩手机玩牌的 那你说你让家长干嘛？ 看书可以我们现在全民阅读看书可以 说其实我在阅读电子书 他要阅读电子书还好一些呢 对 因为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是给孩子有榜样的作用的。 对对对 那孩子很气愤呀，凭什么凭什么我在这儿学习你在那儿玩我也要玩。 对对对， 所以这个高质量的陪伴就像刚才你说的七分钟其实呢也不长人在心在只要每天能够保持。 对， 但实际上不容易比如说咱们现在呢妈妈们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负的责任会比较多一些 照顾孩子衣食住行 担子会比较重一些然后妈妈可能说我跟我孩子谈七分钟没有问题，但是爸爸我就觉得有点够呛了所以我正好也借咱们这个节目也呼吁一下让我们的爸爸们也投入到和孩子的交流中间来。 对，就每天7分钟并不长， 不长的。 但是如果你能坚持下来，真的7分钟的时候，你不看别的，你就和这个小家伙在一起你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真心交流或者一起痛快的玩一次， 对， 这都是高质量的陪伴。 是，这些都是高质量的陪伴孩子知道那我的父母是和我在一起的，不是和他的那些他喜欢的那些东西 在一起。我 在 父母心中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是对孩子的自信心培养这些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关于这本书里的实操层面，或者说我们说的高一点道的层面就是关于家庭教育，关于孩子的陪伴，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分享。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这本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别让家伤了孩子的心》。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保护，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8，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要为大家推介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别让家伤了孩子的心》。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应用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督导师施晓霞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施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继续聊这本书里关于心理、关于家庭教育、关于孩子培养的话题啊。咱们刚才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应该啊，减少应该，就是应该代表着什么样的情绪？施老师可以给解释一下。 应该代表什么情绪呢？ 这个应该咱平时 自己老说呀，哎，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啊。实际上应该呢是代表我们的主观愿望啊，他有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就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这个意思。你看我们说话的语气都是这样，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应该去呀，是吧？ 我好像就是我好像比你强似的，说话的人就比那个听说话的那个人呢就会要强一些啊。 所以应该 不平等， 不平等啊。那怎么能不说应该，或者说换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能够相对平等呢？ 商量一下。 啊，你能不能是吗？ 有很多的方式，只要说是我们自己呀，我们有时候说少说应该，不是说呀，我们把这个应该这个词就从我们的字典中间就给它删除掉， 然后你仍然以一种强势的情绪表达那种你原来的主观愿望啊 啊，就我们换一种语气，因为我们说应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语气都是比较强硬的啊，我们商量一下，语气变得柔和一些，你怎么样就更好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啊，怎么样就更好了，哎，可不可以怎么样？ 或者说希望怎么样？ 希望怎么样？哎，那样的话，哎，我就更开心了，或者我们就更开心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总之呢，是把我们的语言变柔和一些，因为我们做工作，我自己呢。大家可能听我声音也比较的柔和一些啊， 这个非常的柔和 啊。我们做工作的时候，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声音、声调，包括你自己。就我有时候我带心理咨询师，新手带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我还教给大家怎么说话 哦。 那我们要练很久怎么说话。 那心理咨询师应该怎么说话呀？春风化雨。 至少你说话不要伤到别人呀！他已经很难受了，然后你说话你又那么强硬，然后 就是声音啊、语态呀、表达方式都有疗愈作用，是吧？ 是的，是的，因为来访者他本身是很紧张，他来了以后呢，我自己的这个特质就会很帮助我，然后他在我这里。就很快放松下来， 对，他觉得被接纳被理解， 哎，他就很快放松下来。而且呢，因为我自己呢也比较爱笑一些，不是心有阳光吗？也比较爱笑一些，当然你不能不分场合的那样笑，但是呢对他们来说 被尊重被理解， 他们觉得被尊重被理解，而且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我的问题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对， 所以他一旦和我们建立了某种关系，我们叫做工作联盟，其实我们的声音语调，然后包括各种动作表情，实际上都是在做疗愈，全身一起工作， 就全息的 对，全息 声音的， 是的， 整个表情的、体态的、眼神的、情感的啊， 是，刚才您说的非常好，就是全息的啊， 对啊，所以这个职业也真的很不容易啊， 是的， 应该是情商非常非常高啊，然后专业能力也得强，那我们把书翻到69页啊，这也是一个案例，叫抑郁症女孩的自我救赎，然后副标题是把视线从孩子身上移开，这也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小雪啊，然后您旁边比如说说到抑郁症的时候，您旁边有了个批注就是抑郁症也是我们经常被提及的啊，比如说您这个批注里就有解释，就是情绪持续低落，莫名的哭泣，食欲下降，早醒，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出现持续2周以上，需要引起关注，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表现，但也要注意不能凭这些表现就断定是抑郁症，一定要去精神类的专科医院做诊断啊，得了抑郁症早发现早治疗，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小雪也是一个得了抑郁症的女孩，对吧？ 他是有医院的诊断书的、 哦、 然后那个诊断书上边就是一边服药然后一边配合心理咨询， 嗯、 所以他就来做心理咨询了。 嗯，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您讲到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情绪叫哭泣啊，也是在批注中出现的、嗯、就是哭泣是有疗愈作用的啊，这是老师在批注中写的、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自由的哭泣能让积压在心底的情绪充分的释放出来，这和我们传统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经常说男人有泪不轻弹， 嗯， 你哭啥，你怎么这么懦弱呢， 嗯， 是吧、 嗯、 但是施老师说哭泣是有疗愈作用的、 嗯、 该哭得哭啊、 嗯、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嗯，这也不是我说的、 嗯、 啊，这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心理学界大家都是普遍认同的、 嗯、 啊，因为哭泣它是对我们的情绪是有一个合理的放松、 嗯、 啊，合理的宣泄，它实际上也是宣泄的一种方式啊、 嗯、 就像刚才您说的咱们的传统文化真的，尤其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女孩还好一点，我们女性有优势， 对、 啊、女的嘛， 梨花带雨 啊，你哭一哭，哎，就算了啊，然后你自己难受的时候呢，你哭也没有人笑你，反正你是女性， 是吧？ 但是男性，如果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哭的话呢，啊，那可不得了， 对呀、啊啊。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还跟我说，我们家的孩子都上初一了，男孩他有时候老哭，我就特别受不了这个。我们这个朋友是男性嘛。然后他说、 啊、 我就跟他说，一个男孩你不能哭啊， 就你有像个男子汉呀、 啊。男人有泪不轻弹、嗯、你不能哭啊、 嗯、 那我就顺便给他普及了一下啊， 你也给我们普及普及 我就是哎，要让他合理的来把他的情绪宣泄出去，他很委屈啊，让他哭一哭，但是哭完了以后，要哭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他讲，就是哭完以后啊、 嗯、 跟他讲啊，那我们男子汉嘛，有时候确实是哎，在什么场合哭， 嗯 啊，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哭多久，然后我们哭完了以后哭多久没有概念啊、 嗯、 但就是说不要长时间的哭啊、 嗯、 差不多，因为哭一哭就好很多啊、 嗯、 然后呢哭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啊、 嗯、 哭它不是说我们应对问题的一个方式，哭是我们宣泄情绪的一个方式， 嗯 啊， 情绪宣泄完了啊 啊， 然后擦干眼泪继续面对生活、 啊、哎，那我们来想一想，下次我们可不可以有除了哭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应对的方式， 对 啊， 嗯，或者说这哭是我们情绪的一种自由表达， 自由表达， 它不是一个懦弱的表现 啊，不是懦弱的表现、 啊、就像抑郁症啊、 哦、 也不是说嗯这个人得了抑郁症它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哦、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它真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 对、是这样、 嗯、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其实还是要让它与时俱进的， 对，就世俗上的一些看法啊， 哎，对，世俗上的看法啊、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千百年来大家流传下来的这样一些看法， 嗯 啊，然后那个有一些男性因为这样就压抑得很厉害， 对 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呢就只能在咨询室里边哭， 哦 啊、咨询室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对， 他在那里哭咨询师也不会笑话他， 对， 也不会在外边说，会给他保密， 所以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更大的压力、 他承担了更大的压力、而且他们的宣泄方式是不如女性的， 对，女性哭一下、闹一下这大家都觉得正常，但男性如果这样、 而且女性还可以说宣泄，就是那个倾诉， 嗯 啊，倾诉，我找我的好闺蜜去倾诉， 对， 那男性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种事情我不要跟别人说了、 嗯、 我就自己闷着吧，慢慢的我就处理了、过去了，但实际上有时候他就积压下来， 对，他并没有真正的过去， 哎， 化解， 对， 翻篇、 对，所以这也是哭泣呢是我们这个情绪宣泄情绪表达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对，所以作为女性啊，或者是作为你身边有哭泣的男性的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不要再主观的说哎，你哭什么呀， 是， 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正确的正常的这种情绪去看待它， 对， 是吧，不要给它， 我们有时候还会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对你说那让他情绪窝在心里吗， 对，他正在哭，刚开始他闸口刚开开， 对， 别哭了别哭了，哎，来擦干眼泪擦擦眼泪啊， 这个太常见了，是吧， 然后就憋回去了， 对，你说你让他憋在心里，他一直都窝着不好啊，情绪会直接影响身体的。 对，然后他就找时间默默的流泪。 对，他这现在没哭出来，他还得找一地儿再去化解。 是， 那你作为他的好朋友，或者说一个很亲近的人，为什么不让他的情绪有一个宣泄的 是这样 出口，是吧？ 是这样。 如果你能做这一切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真的非常好。哪怕你什么都不做，你在他身边陪着他啊。 对， 如果是好朋友的话，你拍拍他，抱一抱他，拉着他的手，都会让他觉得很安全。 对 啊，让他把那个憋的那个气，那些委屈，那些难受，全都释放出来。 对，下次老公在哭的时候说：“来，给你个肩膀。” 对，给他个肩膀， 来， 他安全的哭， 敞开的哭啊，没事，我一点都没有别的想法哈。对，其实心理咨询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情绪是有能力出来的。就是我们习惯于你这个时候你要积极的面对生活呀，你要鼓起勇气啊，你看看那谁谁谁谁谁哈，其实他向你求助的时候并不是想让你鼓励他，这些大道理他都懂的。 哎，他都懂 、他只需要你理解他， 是 这个情绪是正常的 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鼓励他，就说哎，你现在都是正常的，你哭也很正常。 对， 等他情绪慢慢稳定，他自己是可以走出来的。 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啊，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另外一些人呢，他可能还需要我们稍微的帮助帮助啊。 对， 因为每个人他个人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面对可以走出来的人，就是比如说人家找你谈心，你给人一顿鼓励，但是他并没有觉得心理上得到一些释怀，都没有啊。看到他的内在语，给他想要的，真正的帮到他。 对，对。 其实这本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关于心理的问题，就是表达感受。表达感受，我们平时经常会表达感受啊，但是施老师提到了学会表达感受啊，咱们可以举举例子，就是不会表达感受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如果你学会表达感受了，对良性的沟通能起到什么样啊积极的作用？ 不会表达感受，那就出的问题就太多了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 啊，一般我们就以这个男女差异来说吧 啊， 我们女性呢可能会比男性更加的愿意表达一些自己的感受。 对， 虽然我们中国人呢整体上都不是太愿意表达感受， 含蓄 啊， 对，我们都含蓄所以我们含蓄经常就是你猜， 但是男性有的时候真的就猜不到嘛， 他就是猜不到，真的猜不到。就 对， 我们是做心理专业的，我们也猜不到啊。你不表达，然后呢你不说这个感受的话，其实真的是别人猜不到的。 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给大家念两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在生活中女性可能会这样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你真让人无法理解。其实她想说的是，我感觉非常困惑，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她困惑了，她并不是单纯的指责你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就是故意惹我生气，是吧，女的经常这么说，这是她的想法。她实际上的感受是，我真的很不高兴，因为我认为你是故意惹我生气。你看这个表达之间有差异， 是 但男性之间就是，如果那个和你说话的那一方他接收到的信息他没有读懂你的内在语，这个问题就爆发了啊。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是更多的情况是我们不能好好说话 啊， 不能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 男性居然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因为我们的感受已经被我们的想法被我们的情绪给冲了，所以你看刚才读的那两个例子，他实际上就很愤怒，他已经开始指责了， 对，指责 啊，已经开始指责了直接就跳过了表达感受，就开始指责了，那你一指责，那对方肯定也不开心呀， 对呀， 那人家要是想理你的话呢，那就 哄哄你 啊，哄哄你，还有一种理就是来，咱们俩变一变，有的人他不想理你，哎呀，我不可理喻，然后就 冷战 了， 是，那怎么学会表达感受呢？比如说我这个情绪出现的时候，我怎么试图找一种委婉的情绪或者一个词语，让我能够进入表达感受的这个序列啊？ 练， 你怎么练呢？比如说很生气，我觉得你就是故意惹我生气，这句话我怎么变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愤怒的管理其实这个时候当你的感受表达不好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是已经有愤怒了。我们先让自己停下来 啊，先不要让那个愤怒冲昏了我们头脑。 啊，这只小怪兽其实蛮难管的。 因为这个愤怒小怪兽有一个绘本啊，就是愤怒的这种小怪兽哈，它确实是很难管的。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现沟通问题，都是愤怒这个小怪兽在作怪。 对。 啊，然后他一开始愤怒的话呢，你就真的来不及，来不及表达。 我还没等他管呢，我这嘴就把话说出去了。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平时要多练，要多练。然后我们呢，也是要看要找一些表达感受的一些词语，找一些表达感受的词语。然后呢，那个平时把这些，比如说是你这样做，我觉得不开心，这是常规的嘛，我觉得很难受，或者我很担心你， 对， 就比如说老公回家晚了，然后呢打电话他又不接，然后回来以后呢，你很担心，然后呢回来以后呢你就很愤怒， 对，直接就指责了， 打电话你不接呢，怎样，老公说呀，我下午开会调成静音了，怎么样啊，当然他肯定也有他的问题，他也没有打电话给家里人说嘛，但是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表达我们的担心，我在家里边都上蹿下跳的，怎么这人不接电话， 对，你是因为担心， 是因为担心，但是担心的这个情绪呢，我们是表达不出来的，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怎么不接电话？ 对就劈头盖脸就来了。 对，所以我们是先控，这是连串的先控制我们的情绪，等到控制情绪我平静下来的时候，问我自己的内心，我是气他那个这么晚不回来也不接电话，我气的背后是什么？ 对 啊，我气的背后是我担心呀，我特别担心这个对我来说这么重要的人，你说他是开车是不是跟人家剐蹭了，还是怎样的？ 对，其实情绪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去确认一下，自我对话，我怎么了？ 对， 我因为什么这样？ 那我问自己， 对，这个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是，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亮点，时间的关系真的不能和大家一一的分析了。比如说，二孩来了的时候，老大的情绪你怎么管控？为什么有的家里的老大就是我要一个，我也非常欢迎有一个家里老大就要离家出走呢？ 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说，家庭成员之间怎样建立一个良性的沟通的交流的这样一个渠道啊？很多知识，我觉得大家可以真正的翻开这本书，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别让家伤了孩子的心》，作者是施晓霞女士。节目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送大家一句寄语， 最近老签名，然后那个签名的那句话呢，我特别喜欢，就正好是送给大家，共同学习做智慧家长。 共同学习做智慧家长。 对，我们的家长呢是要学习的。 是的，您刚才说那个什么愤怒的小怪兽我们说修炼心性，其实那都是一种情绪的管理。 是的， 能力分为很多种，业务能力很强或者是你其他运动能力很强，那你情绪的管控能力呢，如果你把它管好了，就会像施老师一样很年轻， 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能力啊。那再用20秒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吧。 好吧， 说说书名就行。 我最喜欢推荐的是一本那个也是经典的心理学的著作，心理老师嘛就推荐心理学的著作，但是呢这样的书大家是能看懂的，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 自卑与超越哈。 这个书就是家长老师青少年看里头字字珠玑。 好，自卑与超越是吧？ 自卑与超越， 好，记住了，就这一本了。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